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杀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街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临邛县首富卓王孙在家里大摆宴宴，去请文化名流，司马相如更是坐上贵宾之席。虽说他让大伙溜溜等了多半天，可这晚宴的气氛还算是不错。酒席上，卓王孙就邀请司马相如弹奏一曲给大家助兴。司马相如来者不拒，直接开了个现场音乐会。然而正是这顿饭局改变了司马相如的整个命运。原本他是个喜欢吟诗作赋的侍卫，投奔明主却遭遇遣散。原本他是一个守寡的富家千金，一场宴会却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落魄才子和传世名琴，一出琴挑牵出一段千古佳话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古代爱情经典《凤求凰》第三集。县令王吉推举司马相如，这引起了卓王孙的注意。其实卓王孙的注意还不是关键，最为重要的是要引起卓王孙家里那位千金小姐的注意。饭桌上，卓王孙让司马相如弹奏一曲，这正合了司马相如的心意。司马相如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，一语不发。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他嘴里有毛病，口吃，怕别人笑话。再说了，这女主角随时可能现身，万一人家一听她口吃不喜欢了怎么办呢？保险起见，还是闭嘴为好。且说司马相如起身之后，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古琴，只见这把琴通体一番枣红色，光泽里透着鲜亮，琴弦紧绷，好似拉开的弯弓，这底部赫然写着两个大字：绿绮。看到这两个字，大伙儿不由得是目瞪口呆。绿绮，这不是传世名琴吗？这把琴怎么会在他的手上呢？司马相如也不解释，他就知道这把琴一拿出来肯定能镇住场面。梁王赏赐的东西能赐得了吗？现如今咱们说起四大名琴，指的就是齐桓公的号钟、楚庄王的绕梁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交尾。当时绿绮就已经是传世名琴，难得一见。这把琴声色圆润，音符好像行云流水一般， 配上司马相如这样的风流帅哥，真可谓是琴瑟和谐。看来还真是小看了这位才子啊。卓王孙不由得对司马相如是高看了一眼。由着这把琴，卓王孙和大伙啧啧称奇，又拍了一通马屁。司马相如倒是不着急不着慌的，眼角扫着旁边的一扇珠帘，忽然这珠帘轻轻动了一下，一个人影一闪而过。那个人影头戴凤钗，一袭白裙。看到这儿，司马相如的嘴角现出了一丝微笑，他坐下身来，伸出修长的手指弹奏了一曲《凤求凰》。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，时为玉兮无所将，何物今兮生思堂。有燕淑女在闺房，视尔人遐独我长。河源交颈为鸳鸯，狐偕航兮共翱翔。这凤凰是传说里的神鸟，雄的曰凤，雌的曰凰。古人把麟、凤、龟、龙称为天地间的四灵，这凤凰则是鸟中之王。这首曲子是司马相如借着凤凰的名义，明目张胆地向千金小姐卓文君表白呢。不出司马相如所料，珠帘后头的正是富家千金卓文君。您听听这歌词，交颈为鸳鸯共翱翔。交颈，脖子缠在一块儿，交颈，大胆热烈。卓文君在帘子后头，那是封建社会，听得面红耳赤的。面对司马相如的求爱，他真会答应吗？主厅当中只听得琴声忽而哀婉忽而欢快，四周寂静无声，各位宾客也都是懂得音律之人，个个听得如痴如醉。琴声余音未了，还没缓过神来，人家司马相如已经弹奏完了。哎呀，这可真是难得一闻的好曲子呀。司马先生，您这琴技可真是炉火纯青，无人能敌呀。说话间，珠帘后的人影一闪而去，司马相如始终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，任由大伙评说。酒桌上这气氛更热烈了，就是一杯接着一杯，不知不觉间这帮人都喝高了，有的趴在桌上呼呼大睡，有的不胜酒力撤退了，走的走散的散，就连主人卓王孙也被撂倒了。外边夜色更深了，司马相如逮着机会找到了卓文君身边的丫鬟，塞给他一个锦盒和一袋银子，让他从中牵线搭桥，成就一桩美事。其实卓文君也不是不懂他的意思，一首曲子足够说明情况了。他早就听说了司马相如的大名，那天老爹在府上宴请名流，他得知司马相如来了，特意藏在了珠帘后头。第二天丫鬟送上锦盒，又是一阵面红心跳。打这之后，隔三差五的这丫鬟就会送来司马相如的求爱信，信里头真情流露，热情而且狂烈。这卓文君看着信，就像是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自己，看得浑身发烫。几次接触下来，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才华所吸引，两个人志同道合，暗地里谈起了恋爱。得到千金小姐的垂青，司马相如美坏了，第一时间把这好消息就告诉了王吉，请他出面代为提亲，尽快促成这桩美事。 郎有情女有意，县令王吉得知这个结果非常的满意，他这个媒人当得很有成就感，亲自上门来为司马相如提亲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门亲事卓王孙一口给回绝了。县令亲自登门提亲，这卓王孙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死活就是不答应。之前他对司马相如的印象也挺好啊，为什么不能成就一对真心相爱的人呢？卓王孙的理由很封建，也很有力。我的女儿刚刚守寡还不到一年，这时候嫁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家里缺家教呢，这有辱家风。你们想都甭想，我这闺女这辈子就侍奉我了，二婚呢是万万不能。任凭王吉磨破了嘴皮子，这卓王孙是王八吃剩坨，铁了心了。你就是给我搬了金山银山，搬了当今皇上，我这闺女也不嫁人。这消息传到司马相如那儿，无异于噩耗啊！喜欢的姑娘就在眼前，但是相见却不能相守，这相思之苦向谁诉说去？卓文君听说老八不答应，破天荒地耍起了大小姐的脾气，先是一通的闹，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，这招不管用，又把自己关进房间，不吃不喝绝食，饿得眼冒金星了，老爹还是无动于衷。卓文君终于明白了，老爹的意志无法改变，能变的只是自己了。他让丫鬟送出消息，和司马相如相约三天之后的夜里三更天时分，在后花园的小门以布谷鸟的叫声为信号，两个人一块出逃。司马相如接到这私奔的邀请，心里突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厉害，他强定心神，打点好了行装，就等着相见的那一天了。转眼三天过去了，这天夜里老天爷格外开恩，这月亮上拢上了一层薄云，看不真切。司马相如比约定时间早了点，一路摸索着到了卓府的后花园，蹲在小门外头的树丛里头，这司马相如屏息凝神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这司马相如开始学鸟叫，呼呼呼呼，这脚步声立马停住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只见小门滋溜开了一条小缝，长青，长青是你吗？这长青啊，咱刚才说了，是司马相如的字。卓文君跟他书信来往已经熟了，用这个称呼显得格外亲切。听见小姐的呼唤，司马相如打树丛里走出来了，是我在这儿呢。卓文君走出后门，把门带好了，顺着声音往前走，一把就被司马相如拉过来了，吓得他呀差点没喊出来。两个人都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可这里头还夹杂着一股说不出来的亢奋。司马相如接过卓文君的包裹，拉着他的手，二人连夜出了临邛县，赶往司马相如的老家。一对才子佳人终于是逃出了魔掌，虽说私奔这传出去不好听，可只要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身边的人也都会理解了。可是光有爱情能过日子吗？卓王孙听说亲女儿跟司马相如私奔了，气得七窍生烟呢。在那个社会啊，说句白话，老脸没地儿搁了，当即宣布从此没有卓文君这个闺女，更没有什么嫁妆，一分不给。咱们之前说过，司马相如家里头家徒四壁，推黑院门满眼的野草，只有四面墙还立着，这屋子里头空空如也。到家放下行李，这两口子也不管不顾了，互诉衷肠。这个时候两个人眼里根本看不见别的，全是对方的好。要不怎么说这爱情使人盲目呢？司马相如早年练过武艺啊， 这会儿撸胳膊挽袖子，把院子收拾得干净利落。虽说是破瓦寒窑，毕竟还能遮风挡雨呀。两个人就在这儿甜甜蜜蜜地过起了小日子。蜜月期一过，还得照常过日子。这人不能靠甜言蜜语活着呀。时间一长，卓文君受不了了。家里头没个整物件不说吧，连这一天三顿饭也是有上顿没下顿。没有经济来源，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从娘家带来的银子现在快花光了。卓文君打小就锦衣玉食，没过过苦日子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，到头来为了一天三顿饭犯愁，这苦头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到最后没辙，卓文君只好拿着心爱的裘皮大衣到街上的当铺给当了，换了银子过活。等回到家里，只见司马相如伏在岸上刷刷点点，又在那风花雪月泛酸呢。这卓文君突然间气儿不打一处来呀，一下就爆发了。你成天写着破玩意儿管什么用啊，这家里边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还有心思吟诗作赋呢？司马相如当时愣住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没见过卓文君发脾气，一时半会儿的也缓不过来。卓文君见司马相如不言语，扭头摔门进卧室了，不搭理他了。这俩人这可是头一回红脸，从下午到傍晚谁也没说一句话。很快天就黑了，别人家已经是炊烟四起了，吃上晚饭了，只有司马相如家里头冷锅冷灶的，没有一点热乎气儿。司马相如起身做了一点晚饭，又拿着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壶酒。做好这一切之后，司马相如轻手轻脚扒开卧室的门，小心翼翼的，娘子，该吃饭了。清静了半天，卓文君的气儿也消了，两个人借酒浇愁，喝了一个酩酊大醉。没有爱情，有面包，这生活还能继续；要是光有爱情，没面包，这日子估计也就悬了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就面临着面包的危机呀。他们这段艰难的岁月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两个人喝着酒，借酒浇愁，喝得醉醺醺。喝完酒，卓文君再也受不了了，抱着司马相如是嚎啕大哭啊，相公啊，我可是从来都过着富贵的日子，可现如今沦落到我把裘皮大衣都当了换酒了，这往后的日子你说可怎么过呀？司马相如也知道这日子是挺难过的，可他一不想种地，二不想经商，还梦想着能靠诗词歌赋一步登天的，从此荣华富贵。听了老婆倒了这一番苦水，他张了张嘴儿，却发现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卓文君哭湿了司马相如的衣衫，终于眼泪慢慢止住了，一边抽噎着一边出了一个主意，要不然咱们回临邛县吧，我爹不管我，可是临邛县还有我哥呀，咱们管他借点钱，无论拿这钱干点什么也好有个资本，有什么困难了亲戚朋友的还能帮咱一把，你说呢？听到这儿，司马相如面露难色。那好吧，咱们本来就是从那儿跑出来的，你回去不怕别人风言风语的说闲话呀？卓文君摇摇头，这个怕什么呀，我要是害怕当初就不跟你跑了，咱们就回临邛县吧，我倒要让他们看看咱们有多么的恩爱。卓文君这番话说的在情在理，眼下确实没什么出路，没准回到临邛县是一个好选择呢。第二天两个人就风尘仆仆赶往临邛。等到了临邛，他们变卖了马车，又当了最后的一点首饰，在县城买了一间房子。卓文君做老板娘，司马相如做老板，夫妻二人合伙开了一个小酒馆。每天卓文君穿着粗布衣裳站在酒馆里照顾生意， 司马相如系着围裙，撸胳膊挽袖子干粗活，跟下人一个模样。临邛县的人听说，怎么着，私奔的那个千金小姐跟着风流才子回来了，开了个酒馆，大伙儿都觉得新鲜，上赶着过来喝酒，所以说他这生意啊还挺红火。没过两天，这卓文君抛头卖酒的事儿就传到了卓王孙的耳朵里，虽说是断绝了父女关系，可免不了又是一顿生气。亲戚朋友县令王吉也都赶过来了，一番的劝解，我看现如今呢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您又不缺钱，生米已然做成熟饭了，司马相如也还算是个人才，并不是一无是处啊，当年还是您府上的贵宾呢，您又何必不依不饶的呢？再者说了，这传出去还不让别人看您家笑话吗？何必呢？卓王孙这回总算是听劝了，为了这张老脸，为了让闺女过上好日子，只好收回原话，给司马相如100个仆人，一大笔钱，还补上了一大笔嫁妆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两口子拿着钱，立马关了酒馆，打道回了老家，买田买地，过起了富足美满的日子。司马相如勤挑卓文君，成就了千古流传的爱情佳话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转身就能和好，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一次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，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，世界还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，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。想和你